你好，我是龚文学。本节课我们正式进入编译器后端的第二次认知迭代，聊一聊中间代码的问题。前面几节课呢，我带你尝试不通过 IR 直接生成汇编代码，这是帮你快速破冰建立直觉。在这个过程中你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比如你要对生成的代码进行优化，才有可能更好的使用寄存器和内存，同时也能减少代码量。另外，针对不同的 CPU 和操作系统，你需要调整生成汇编代码的逻辑。这些实际体验都进一步验证了20讲中 IR 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能基于 IR 对接不同语言的前端，也能对接不同的硬件架构，还能做很多的优化。既然 IR 有这些作用，那你可能会问， IR 都是什么样子的呢？有什么特点呢？如何生成 IR 呢？本节课啊，我就带你了解 IR 的特点，认识常见的三递子代码，学会如何把高级语言的代码翻译成 IR。 然后呢，我还会特别介绍 LLVM 的 IR， 以便后面使用 LLVM 这个工具。首先来看看 IR 的特征。 IR 的意思是中间表达方式，它在高级语言和汇编语言的中间，这意味着它的特征也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与高级语言相比， IR 丢弃了大部分高级语言的语法特征和语义特征，比如循环语句啊、if语句啊、作用域啊、变相对象啊等等。它更像高层次的汇编语言，而相比真正的汇编语言，它又不会有那么多反碎的与具体硬件相关的细节。相信你在学习汇编语言的时候啊，会发现汇编语言的细节特别多，比如你要知道很多指令的名称和用法，还要记住很多不同的寄存器。第22讲我提过，如果你想完整的掌握 x86-64 架构，要接触很多的指令集，以及调用约定的细节、内存使用的细节等等。仅仅拿指令的数量来说，据有人统计啊， Intel 的指令的助记符有981个之多，要记住怎么可能啊。所以说汇编语言并不难，而是麻烦。 IR 不会像 x86-64 汇编语言那样繁琐，但它却包含了足够的细节信息，能方便我们实现优化算法以及生成针对目标机器的汇编代码。另外我在20讲中提到过， IR 有很多种类，每种 IR 都有不同的特点和用途，有的编译器甚至要用到几种不同的 IR。 我们在后端部分所讲的 IR 目的是方便执行各种优化算法，并有利于生成汇编。这种 IR 可以看作是一种高层次的汇编语言，主要体现在第一，它可以使用寄存器，但是寄存器的数量没有限制。第二，控制结构也跟汇编语言比较像，比如有跳转语句啊、分成多个程序块啊、用标签来标识程序块等等。第三，使用相当于汇编指令的操作码，这些操作码可以一对一的翻译成汇编代码，但有时一个操作码会对应多个汇编指令。下面来看看一个典型的 IR 三递子代码，简称 TAC。 我提供了一种常见的 IR 的格式，它叫做三递子代码。它的优点是很简洁，所以适合用来讨论算法，比如 x 等于 y opz， x 等于 opy， 这两条分别是二元操作和一元操作。你看一看这个格式，其中每条三递子代码最多有三个递子，其中两个是原递子在右边啊，一个是目的递子在左边，每条代码最多有一个操作，就是 op。 我在文稿中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基本的算术运算、布尔值的计算、条件语句、循环语句，用这几个例子可以带你熟悉三递子代码，这样你能掌握三递子代码的特点，从高级语言的代码转换生成三递子代码。其实呢，三递子代码的规则相当简单，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简单的转换规则就能从 AST 生成 TAC。 在课程中，三递子代码主要用来描述优化算法，因为它比较简洁易读，操作的类型很少，书写方式也符合我们的日常习惯。不过我们并不用它来生成汇编代码，因为它含有的细节信息还是比较少，比如整数是16位的、32位的还是64位的，目标机器的架构和操作系统是什么，生成二进制文件的布局是怎样的等等。我会用 LLVM 的 IR 来承担生成汇编的任务，因为它有能力描述与目标机器相关的更加具体的信息，准确的生成目标代码，从而能够真正的用于生产环境。 在这里呢，我想延伸一下，讲讲另外几种 IR 的格式，主要想帮你开拓思维。如果你的项目有需求，恰好能用这种 IR 来实现，倒是不妨拿来用一下。首先是四元式，它是与三地址代码等价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格式是 OP 参数1、参数2和结果。所以 A 等于 B 加 C 就等于加号 B C A。 另一种常见的格式是逆波来表达式，它把操作符放到后面，所以也叫后缀表达式。 B 加 C 对应的逆波来表达式是 B C 加，而 A 等于 B 加 C 对应的逆波来表达式是 A B C 加等号。逆波来表达式特别适合用债来做计算，比如计算 B C 加，先从债里弹出加号，知道要做加法操作，然后从债里弹出两个操作数，执行加法运算即可。这个计算过程跟深度优先的便利 AST 是等价的，所以采用逆波来表达式有可能让你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实现公式计算功能。如果你编写带有公式功能的软件时，可以考虑使用它。而且从 AST 生成逆波来表达式也非常容易。三地址代码主要是我们学习算法的工具，或者用来实现比较简单的后端。要实现工业级的后端，充分发挥硬件的性能，你还要学习 LLVM 的 IR。 LLVM 汇编码是 LLVM 的 IR。 有的时候啊，我们就简单的称呼它为 LLVM 语言。因此我们可以把用 LLVM 汇编码书写的一个程序文件叫做 LLVM 程序。我会在下一讲详细讲解 LLVM 这个开源项目，本节课主要是作为铺垫。我们在使用 LLVM 之前，要先了解它的核心 IR。 首先 LLVM 汇编码采用的是静态单赋值代码的形式，在三地址代码上再加一些限制，就能得到另外一种重要的代码，也就是静态单赋值代码。在静态单赋值代码中啊，一个变量只能被赋值一次。来看个例子， y 等于 x1 加 x2 加 x3 加 x4， 把它翻译成普通的三地址代码会被赋值三次。 y 等于 x1 加 x2， 然后是 y 等于 y 加 x3， y 等于 y 加 x4。 但是如果写成 SSA 的形式，就只能写成这样， t1 等于 x1 加 x2， t2 等于 t1 加 x3，y 等于 t2 加 x4。 我们为什么要费力写成这种形式呢？为此还要多添加 t1 和 t2 两个临时变量。原因是 SSA 的形式体现了精确的使用定义关系，每个变量很确定的只会被定义一次，然后可以多次使用。这种特点使得基于 SSA 更容易做数据流分析，而数据流分析又是很多代码优化技术的基础，所以几乎所有语言的编译器、解释器和虚拟机中都使用了 SSA， 因为有利于做代码优化。而 LLVM 的 IR 也是采用 SA 的形式，也是因为 SSA 方便做代码优化。其次啊， LLVM IR 比起三地址代码有更多的细节信息，比如整形变量的字长啊、内存对齐方式啊等等，所以使用 LLVM IR 能够更准确地翻译成汇编码。看看我放在文稿中的这段 C 语言代码，我在 macOS 上生成了对应的 LLVM 汇编码。这些代码看上去确实比三地址代码复杂，但还是比汇编精简多了。比如 LLVM IR 的指令数量连 x86-64 汇编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来带你熟悉一下里面的元素。首先是模块，LLVM 程序是由模块构成的，这个文件就是一个模块。模块里可以包括函数、选举变量和符号表中的条目。链接的时候啊，会把各个模块拼接到一起，形成可执行文件或库文件。在模块中，你可以定义目标数据布局，例如开头的小写 e 是低字节序的意思。对于超过一个字节的数据来说，低位字节排放在内存的低地址端，高位字节排放在内存的高地址端。 Target Tribal 用来定义模块的目标主机，它包括架构、厂商、操作系统三个部分。接下来是函数， 在示例代码中有一个以 define 开头的函数的声明，还带着花括号，这有点像 C 语言的写法，比汇编用采取标签来表示一个函数的可读性更好。函数声明时可以带有很多修饰成分，比如链接类型啊、调用约定等。如果不写，缺使用的链接类型是 external 的，也就是说像23讲中做链接练习的那样，暴露出来被其他模块去链接。调用约定也是有很多选择，缺省是 CCC， 也就是 C 语言的调用约定，而 SwiftCC 则是 Swift 语言的调用约定。这些信息都是生成汇编所需要的。示例中函数放一还带有井号零的属性值，定义了许多属性，这些也是生成汇编时所需要的。你还需要了解标识符，标识符分为全局的和本地的。全局标识符以 at 开头，包括函数和全局变量。本地标识符以百分号开头，还有操作码 alloc a store load add write， 这些都是操作码。这些操作码的含义很好理解，你可以看看文稿中的表格加深一下印象。而且这些操作码跟我们之前学到的汇编很相似，但是似乎函数体中的代码有点长，怎么一个简单的 a 加 b 加 c 就翻译成了十多行代码，还用到了那么多的临时变量。不要担心，这只是完全没经过优化的格式，带上优化参数稍加优化以后啊，它就会被成功的精简了。接下来是类型系统，汇编是无类型的，如果你用 add 指令，它就认为你操作的是整数，如果用 fadd 或者是上一讲中的 addss 指令，就认为你操作的是浮点数，这样会有类型不安全的风险，把整数当浮点数用了，造成的后果是计算结果完全错误。LLVM 汇编则带有一个类型系统，它能避免不安全的数据操作，并且有助于优化算法。这个类型系统包括基础数据类型、函数类型和 void 类型。基础数据类型有很多，你可以看看我放在文中的这张表格。函数类型包括对函数的返回值和参数的定义，比如 ISR 括号 ISR。 void 类型不代表任何值，也没有长度。元素里还有全局变量啊、常量啊、元数据啊和基本块。在这里我想重点讲一讲基本块。函数中的代码会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基本块，可以用标签来标记一个基本块。文中的这段代码有四个基本块，其中第一个块有一个缺省的名字 entry， 也就是作为入口的基本块。这个基本块你不给它标签也可以。每个基本块是一系列的指令，我们分析一下标签为9的基本块，让你熟悉一下基本块和 LLVM 指令的特点。第一行的含义是把3号变量是32位的整形从内存加载到计算器，叫做10号变量，其中内存对齐是四字节。我在这里延伸一下内存对齐的知识点，我们在内存里存放数据的时候，有时会从2、4、8个字节的整数倍数开始存，有些汇编指令要求必须从这样对齐的地址来取数据，另一些指令没做要求，但如果是不对齐的，比如说从 0x03 地址来取数据，那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钟周期，但缺点是内存对齐会浪费内存空间。第一行是整个基本块唯一的入口，从其他基本块跳转过来的时候只能跳转到这个入口的行，不能跳转到基本块中的其他行。第二行的含义是把10号变量加上3保存到11号变量，其中 NSW 是加法计算时没有符号环绕的意思，它的细节你可以查阅 LLVM 语言的参考手册。第三行的含义是把11号变量存入到内存中的2号变量内存对齐四字节。第四行的含义是跳转到标签为12的代码块，其中 BR 指令是一条终结指令，终结指令要么是跳转到另一个基本块，要么是从函数中返回，也就是用 write 指令。基本块的最后一行必须是一条终结指令。最后我要强调，从其他基本块不可以跳转到入口基本块，也就是函数的第一个基本块，这个规定也是有利于做代码优化。以上就是对 LLVM 汇编码的概要介绍，这样你实际可以用 LL 汇编码来编写程序了，或者将 AST 翻译成 LLVM 汇编码，听上去 让人有点犯怵，因为 ILVM 的汇编码的细节也相当不少。好在 ILVM 提供了一个 IR 生成的 API。 讲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 IR 是我们后续做代码优化、汇编代码生成的基础。在本节课中，我想让你明确的主要有两大点。第一， 3D 值代码是很常见的一种 IR， 包含一个目的地址、一个操作符和至多两个原地址，它等价于四元式。我们在27讲和28讲中的优化算法会用 3D 值代码来讲解，这样比较易于阅读。第二， ILVM IR 的第一个特点是静态单赋值，也就是每个变量最多被赋值一次，它这种特性有利于运行代码优化算法。第二个特点是带有比较多的细节，方便我们做优化和生成高质量的汇编代码。通过本节课啊，你应该对于编译器后段中常常提到的 IR 建立了直观的认识，相信通过接下来的练习，你一定会消除对 IR 的陌生感，让它成为你得心应手的好工具。来看一下文末的思考题。我们介绍了 IR 的特点和几种基本的 IR， 在你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领域，你了解其他的 IR 吗？它带来了什么好处？欢迎你分享你的经验和观点。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啊，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